不我，生命就好像一条不可知的大河，出发了以后谦卑地绕过大山，穿越平原，是非曲折本来就是必然，失恋悲欢又离合，纵然再难舍，点滴藏心中。我只是我，平凡的一个我，在天地的面前，我选择继续往前走。我只是我，在这个时代中，我只求留下不亢不卑的解说。就好像一条不可知的大河，出发了以后谦卑地绕过大山，穿越平原，是非曲折本来就是必然，失恋悲欢又离合，纵然再难舍，点滴藏心中。我只是我，凡的一个我，在天地的面前，我选择继续往前走。我只是我，在这个时代中，千帆过尽，谁在我心中，我又为谁留下什么？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， 大篷车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。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，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盗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与您一同感受电影魅力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，一同来欣赏影片《梅兰芳》。话说梅兰芳和十三燕打擂台夺得了胜利，名气越来越大，之后他便和福芝芳成了亲。这天梅兰芳应冯六爷的邀请到他的院子当中聚会，却赶上下大雨。正在他不知道该如何进门的时候，孟小冬突然出现了。 梅大爷，我送您进去吧。 不用了，您刚才叫我什么？ 您不是梅兰芳梅大爷吗？ 是梅大爷，不是梅大爷。 梅大爷， 谢谢您，您在等人吗？ 我在等我姨夫呢，等会儿我再回去接他。 你也是行里的？ 就算是吧，亲眼使唤丫鬟了。 待会儿给您介绍介绍。 梅兰芳将孟小冬介绍给了冯六爷认识。 冯六爷，孟小姐，